己迈开，飞碟恋人外，空中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一零三点九，台东知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宜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整。 民进党在九合一大选惨败，选前争议颇多的北农总经理吴英宁也在检讨之列。农委会主委林聪贤今天表示，他觉得吴英宁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尊重北市府团队布局北农。外界解释，吴英宁下台已成定局。吴英宁今天表示，他的人事是由董事会聘任与解聘，去留交由董事会决议。总经理任命属重大人事案，依公司章程要由董事长提案排入议程讨论，通常不会再临时动议提案。曾经担任北农总经理的准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受访时，对于吴英宁可能去职显得相当讶异，直呼真的吗？韩国瑜说，北农风风雨雨已经两年700多天了，结果居然是这样子，他真的吓一跳。不过韩国瑜也说自己是卸任总经理，对现任总经理一概不评论，只是希望未来北农人士不管是谁当总经理，一定要顾及消费者、农民、劳工三者的平衡，这也是北农总经理应该要面对的重大任务。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在今年选战中以3254票微小差距败给现任市长柯文哲。丁守中原本申请验票却又撤回，今天又变卦再次申请验票，并亲自到法院缴交428万保证金。台北地院受理后列为瞩目案件，下午举行公开抽签，由城谷法官陈静茹呈审和审判长蔡正哲、陪席法官洪文慧共组合议庭受理。合议庭收案后，第一个程序将是通知5名候选人前往查封票轨，不过候选人可派代表前往，不用亲自到场，法院最快今天查封票轨。柯文哲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林坤峰回应，柯文哲已经撤下上班专心市政，任何竞选过程的诉讼当事人合法主张的权利都尊重司法，如果诉讼过程中柯文哲本人与竞选团队成了关系人，竞选办公室就会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反空污公投通过，未来每年火力发电需要降在1%。民进党立委林俊宪今天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质询经济部长沈荣津时坦言，会有供电缺口，除了思考节电、绿电外，只剩下核电。目前只剩下核三厂符合执照到期前5到15年提出延役申请的门槛。沈荣津指出，依目前法律规定，最慢必须在明年上半年提出，将请台电公司尽快做好相关准备。媒体询问是否会以核三厂1、2号机组为延役目标，沈荣津表示，现有法规内不抵触，至于核二厂就要看能源政策的评估结果，是否有需要纳入。至于非核家园不设定2025年限，沈荣津说将会重新检讨能源配比，目标2个月内提出新方案。可以确定的是，再生能源20%不会更动，剩下80%就看怎么调整。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7点，涨幅1.05%，来到260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1点，涨幅1.6%，来到775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65点，涨幅1.39%，来到2669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来到3093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05点，涨幅1.08%，来到9884点，成交金额1268亿。外资及路资买超29.07亿，投信买超3.93亿，自营商买超27.15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60.15亿。 为了提供实际从事农业工作而且参加农保的农民，在从事农业工作发生职业伤害时，能享有职灾给付，以保障农民及家属的生活安定。劳保局从今年11月1号开始试办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只要是年满15岁以上而且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保被保险人，持身份证亲自到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申请加保即可。相关资讯可上劳保局全球资讯网查询。南方云系北移，今天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雨，东半部地区含兰屿、绿岛及恒春半岛可能出现长浪。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及东北部天气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偏凉。北部今天20到21度，中部澎湖21到23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 电动代步车跑得慢，上面坐个老太太，趁月忙碌去买菜。 阿桑啊，电动代步车不可以行驶在车道上，你这样很危险呢。 医疗用电动代步车或行动轮椅等属于行人活动的辅具器材，应该遵守行人规定，不可以行驶快车道跟慢车道，要走人行道及行人穿越道。没有人行道时，请靠边行驶。 行动辅具守规定，各行其道安心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果陀剧场机智人性喜剧 ART Art Art 跟艺术无关，跟朋友有关，由我屈中恒、曾国成、朴学亮共同主演，12月28至30日台北国家戏剧院，2018限定加演场，购票请上两厅院售票网。 雪中送炭是人间最美的风景，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空中义卖会，每周三邀您一起传递爱心与温暖。12月5号，义卖商品有小林眼镜提供 MLB 加 Naturally 99太阳眼镜组，义卖所得将捐给安德烈食物银行计划。12月5号，一起来为台湾弱势儿童传爱送暖，详情请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查询。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心跳慢慢累积每个细节，期待见面每一分一秒，真的没想到决定逃不掉，分开很煎熬，慢慢懂得人们说的总会走到最真的拥抱，说不完的对话，世界有变化，我从来没遇过假装风，好像量身定做。我终于等到，花儿四周都会围绕绿草，到了身边总有一座绿岛。滴答滴答滴答答答，你就是我的绿草。我不需要爱情随传随到，只要安安稳稳一起到老。滴答滴答滴答答答，你就是我幸福。 上班想你，下班陪你，每天睡好吃饱，心情美丽，阳光普照，活着自信，站稳自己跑道，别人的眼光不必买单受，你过来一切都好说，也别急着变瘦，情绪用都鬼怪，跟你衣服都一样多，为了打造我们的我，全部给我来收。 终于等到，花儿四周都会围绕你。 天哪，贵宾驾到，4:09的桃子晚报，我们掌声欢迎焦哥。 嗨 嗨嗨嗨， 哎，桃子姐呢？ 哎，桃子姐，哎，我也不知道，哎，我是真的不知道。 桃子姐辛苦哦，很多事情要忙。哎，你又来代班，还帮我们播歌，怎么那么好？ 超棒！哎，我昨天刚好看了刘宇豪的新片 哦哦，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听说很好看哦。 是是是，他演的真的很棒， 是哦，很想看呢， 很想哭。 那这首歌你觉得他的 rap 怎么样？幸福离岛，哎，很难呢。 我焦哥是因为爱屋及乌，一听到就马上进来说，这配播吗？ 我以为是广告啊， 不是啦。 谢谢马克哥， 不会不会不会。 不过这个刘宇豪唱这个 rap 其实很了不起，因为我自己当时在写的时候。我有录那个 demo 给唱片公司嘛，我都觉得我唱的哩哩啦啦，所以我很佩服他后来可以 把他唱成这个样子。 对，但当然目前为止他好像还没有公开表演过这个歌。是不是？ 所以想要看一下现场如何， 是不是 对不对？ 激将法吗？说他是不是不敢？你觉得他是不是不敢？因为现场他没有什么缝隙嘛，就一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我还蛮期待有一天看到宇豪就是合体耿如这样子。 所以是记忆力跟快嘴跟节奏感的考验。 当然呢、啊，就是大家下次去 KTV 可以试试看，因为那一段蛮琐碎的。因为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事情。然后就有人说，哎，叫我来试那一段。我说，虽然这是我写，但我没办法。就写歌的人不一定能唱歌嘛，唱自己写的歌，就像你影评不见得能拍戏嘛。 哦，对，是。 所以谢谢你播歌。 不会不会，那焦哥 去上厕所了， 是不是顺便要讲讲你的新专辑？ 哎呦，不好意思啦，12月26啦。 哎呀。 不是我这样，我在我自己的节目里我都不敢讲，我都觉得自己的节目就讲该讲的事， 因为是别人节目，所以我们先大肆的讲，反正这也不是我节目， 没错，这是桃子姐节目啊，尽量讲啊，有什么事情都讲出来，反正主人不在，随便弄， 没错没错， 没有啦，不可以啦，桃子姐也有新专辑，最近好多人都有新专辑， 没错， 好恐怖哦， 真的真的真的，好，12月26期待焦哥， 谢谢你，我去上厕所， 谢谢 飞碟，拜。 Say what? Oh, never really been good at this. To hear some good about it, you see. I guess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alking me, I don't know, I have my hands to him, my love. To each of those top of shoot, I just got to act so until you can be shown. To find some take, I just be true. Oh, girl, I'm such a fool now. How I need you, 这样一直不靠近。我也就这样一直默默地观察你。是那个过度那种游戏，我开始质疑，也开始无法冷静。那突然的神经和动作，是对我的谣言和线索，看谁对谁先说不了了。那我先表白了，从不愿忘记爱上了，看起来坏坏的。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西西孙盛希跟 OZ 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爱》，暧昧的爱，英文的歌名叫做《Tensions》。暧昧跟 tension 有什么关系呢？ tension 是什么意思？ tension 是那种就是两个人彼此剑拔弩张那种紧张的状态，就是暧昧有时候也是这种紧张的状态。刚刚跟焦哥提到，我昨天去看了这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啊、然后这个故事呢，其实真的也是男女主角两个人纠缠了12年的暧昧，纠缠了12年的爱，纠缠了12年的 tension。在刚刚孙盛希的这首歌里面有说到，那个暧昧那个张力在于 到底谁要先开口表白？为什么你不开口表白呢？为你送上 Tension 的歌曲《爱星球》。 把生命重新设定 Take this body to the street 让这个地球有动力真的我在那边没有一点的 feel 这是一种革命 爱在爱在我们的 family 只要大家能相聚在一起爱在爱在地球的各家庭只要你给你你和我就没距离是答案本来就在那里、yeah、我来我去都找不到人影、no、不要只用嘴巴说说而已、yeah、那是你要说也要做的这里 Move your body to the beat 让节奏传入你的心 Everybody 动动那头还有身体 把生命动心设定 Take this party to the street 让这个地球有动力抱着爱的感觉变成新的实力 这个是一种革命 爱在爱在我们的 family 只要大家能相聚在一起爱在爱在地球这个家庭只要你愿意你和我就没距离 要准备 for a brand new day 今天开始我们要面对 Your life's too short 时间别浪费看你是否真正的能够把握机会地球上有很多看不见但光明的一面都在你眼前是 tell me one day 你付出需要什么原因拿到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不值得你去反省 This is all I'm trying to say 爱在爱在我们的 family 只要大家能相聚在一起爱在爱在地球这个家庭只要你愿意你和我就没距离 爱在爱在我们的 family 只要大家能相聚在一起 我们的 family 爱在爱在地球这个家庭 地球这家庭 你和我就没距离爱在爱在我们的 family 让我们掌声欢迎广播女神 大家能相聚在 我们的 family 爱在爱在我们的 family 广播女神归位 你今天怎么穿得那么可爱啊是因为刚刚上镜头特别打扮吗 刚刚没有上镜头啊 你刚没有 没有啊 可惜耶 镜头只为你而生只会拍你那边下周我期待你的表现今天就是飞碟流线胖小子表现非常好 啊那以后我没有办法超越他怎么办 awesome 超级棒他超级棒 那我是所以我要跟他请教一下咯 对对你需要就是看一下购物频道那个经理都怎么样介绍你必须要了解你的产品 就是每周请他来就好啦 我觉得那个飞碟流线胖小子的节奏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每周都请他来啊反正他上班一定要在这边 哎呦 他只是在内、哎、内跟外的差别 哎呦哎呦现在是冠老板发言哦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 逼人家做 我感受得到他渴望镜头的那个心 乱讲 I'm not afraid to 真情绪化。 嘿，心灵，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想念的终究会相遇吧。 美丽的女孩那自在的模样，总是很难被记得。 金曲制作陈珊妮全力打造 Cindy 王心凌暌违三年最新单曲《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不准情绪化，不准偷偷想念，不准回头，作假命中这位苦的祖宗。 不行，听到前所未有的 Cindy 王心凌全新专辑 Cindy Loves to Sing。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Elsa. I'm 7 years old. I like swimming, playing violin and learning English. In my future, I want to be a cool police officer. 我是 Elsa 妈妈，有别于传统学习方法，大脑地图让 Elsa 爱上英文阅读，对口语表达也更有自信。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汉堡王大好时机，十块鸡只要59元，金黄鸡块包裹酥脆外皮，十块鸡只要59元，快到汉堡王。 好想出国玩哦！ 那就到台北国际旅展、马来西亚展览馆，买一航空机票只要2999元起，商务舱只要5999元起，还有丰富套装行程，让你轻松玩遍马来西亚，现场还可抽机票、手机、GoPro 等大奖， 太棒了！马印航空带我们 马上幸福旅游去。 温温坦探温问101文具开放加盟，到处能霸搞着班 K， 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这句话像地着墙，让人害怕，在爱里成为 的。吕强阿妹第二张专辑 Dear Myself 现在发行， 现在就上吕强阿木易的脸书 IG 及官方 YouTube 聆听好声音。 我们是 TZ Back。 4:23，我想要来宣传一下我的 IG。 你有 IG 吗？你的 IG 账号是？ 我的 IG 账号是 MARC。 你太标准 哦。 IG IG 好难。 IG IG 有什么难？ IG 才难。 MARC 底线 ORANGE Mark Orange。 Mark Orange Mark Orange。 我的 IG 是 Mary in Tower， 玛丽在塔当中。 Yeah yeah yeah， 欢迎来到今天的桃子晚报，依旧是马克和玛丽来帮桃子接待班。为你送上这首歌曲，上个礼拜玛丽才跟他一起共度快乐的午茶时光的 Julia 吴卓源、 欸、人气真的很旺、欸 yeah. 你知道就是天降主厨也没什么朋友 yeah, yeah, yeah.、嗯、然后就是那一天一直到那个主厨的朋友还联络说、欸、那 我也可以去吗？ 对啊，国民女神啊， 想要会会她这样。 对啊，网络人气超夯啊。 快点答应我，时间空着，发现放松的原因，跟着感觉就过去，忘了烦恼都多余，融入漫长的夜里，只想遇见到你，想来的就说。 现放纵的原因，跟着感觉就不去，我的烦恼都多余，融入漫长的夜里，只想遇见到你，想来的只说夜晚，带上我的怀，只有你和痛快，冲动的爱，想解的就白，说什么都别给我想的越多，再累也没什么。 广播女神愿意跟我们分享今天下午的收获跟获得吗 ？Of course， 太棒了！ 因为我个人也蛮期待的。今天呢，我去主持一场戏剧的卡斯发布会，现在已经不是记者会了，是公布卡斯有谁？ 卡斯发布会。 然后这部戏剧呢是 Choco， 之前也跟我们有合作的巧克、巧克新媒体、巧克科技新媒体跟 Line TV 合作，因为未来会在 Line TV 上面播映，在明年的时候上半年吧。这一部戏呢。叫做《灵异街十一号》，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爱屋及乌，因为我个人非常爱青田街一号， oh. 所以我就觉得哎、欸，什么什么号，所以也很好看。然后这一部戏 其实完全都还没开拍，因为只有公布卡斯， 好像才开拍第一次开拍而已。 Oh, okay. 可能昨天或前天开拍第一次。那男女主角呢，分别是李国毅跟简曼书。Oh. 那李国毅呢，他是演一个就是反正就是跟爸爸感情不好，所以就觉得感情不好，就是他就是。走歪了去混混啊，去干嘛去黑道。就有一天呢，就是他爸爸生病过世，他就一定要回家接他爸爸的产业，这样。 他爸爸的产业是什么？ 葬仪社。 哦， 就台湾的葬仪社，台湾特有的殡葬习俗这样子。那在接之前呢，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今天很多事情都不能破梗，所以就讲了扑朔迷离。反正他就有一天突然快死了，也不知道也不说为什么死了。 男主角快死了， 但他没有死，他就复活了。复活之后呢？看到鬼了，阴阳眼， 看到鬼， 所以他就变成是一个拥有阴阳眼的送行者，就开始做葬仪社嘛， 变成通灵少男， 通灵少爷， 通灵少爷， 通灵少爷。然后呢，就是葬仪社，然后他又可能他爸爸认识一个刑警或什么的吧，那个刑警是喜祥大哥演的，那种黑白两道通吃，你光看那个角色介绍，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 好人还是坏人， 那有葬仪社，有刑警，会有案件 pass 给他。当然就会有女法医解剖的，然后女法医就是简曼书饰演，然后所以他们这一部《灵异街十一号》有五个单元剧，就里面有五，可能就是像五个故事吧。然后他在解决每一个案件真相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当初 为什么要死掉， 为什么死，因为他也许他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他或干嘛等等之类的，就是一方面解开自己的身世，然后一方面又解决了很多案件，然后简曼书那边好像也有他家的支线，就其实蛮多的。然后后面的因为今天有请每个单元剧的主要角色去，然后都是现在正红的，比如说江长辉啊、林义珍啊、孙可芳啊、大文等等之类的。 我爱的孙可芳， 他们也不能说太多，他们演什么跟透露什么，就只能说很精彩。然后因为《灵异街十一号》，大家一听就觉得说，啊，会不会像之前《天黑请闭眼》，有人说 很 比较恐怖、哦、 很可怕、嗯、然后就不敢一个人看、嗯、所以我今天就问说、欸、很多观众看到你们分享就说很可怕、欸、会不会那么可怕，会很温馨、嗯、然后李国就说真的很可怕 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因为他们才刚开始拍而已、嗯、可是虽然可怕，因为他们最终就今天很多演员在分享，因为他们有剧本嘛、嗯、就是说你会觉得鬼很可怕，生死很可怕，但其实今天可怕的是人， 人比较可怕， 人才是最可怕的。那 真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巧啊，他们就常会说借由这出戏，就是你好像会懂得你面临生死你才懂得要珍惜嘛、嗯、然后或是像大文说，我看了剧本之后就很想哭，就 每天拍戏完回家我都想抱抱我爸爸妈妈、就跟我们之前可能办你要遗嘱是一样的道理、你在回在神思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发现一些、嗯、其实你什么事情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你就可以去珍惜，其实生死没那么可怕、嗯、它其实带给你是一些温暖的正能量等等之类的。 上周日呢，我们办了这一场讲座，其实就在讲预立遗嘱这件事情、嗯、那其实呢是真的很偏法律层面的一场讲座、嗯、然后与会的听众朋友们也就是狂发问法律常识跟法律知识， 真的就是一个智力的跟法律师的攻防战。 对对对对，那当然就有学到一些反正学到一些就是你 新的知识了， 至少遗嘱要怎么立。嗯，刚刚玛丽告诉我，就是还有更重要，就是可能如果你关心的是你的身后事，嗯，比如说你的丧礼要怎么举办的话， 你的葬礼要怎么举办，嗯、什么风格，你离开的方式，有人要树葬，有人要火葬，有人要干嘛、嗯？然后就是很巧的是，因为今天刚刚说到这部戏跟台湾的葬仪有关， 对， 所以他们的本剧也有专门的葬仪顾问， 哇， 就是小冬瓜。小冬瓜呢，就是。听说如果你有在看比如说新闻哇哇哇之类的，你会比较知道他，但因为我比较少看这类节目，所以我是一直到这一出剧我才接触到冬瓜礼仪公司，然后我就也是上网搜寻了才发现，其实哦，原来林忆莲十一号跟他的故事有一点雷同，因为小冬瓜爸爸是冬瓜、然后就是在做葬仪社的，那、 哦、所以他等于是子承父志， 但他一开始也不想要继承爸爸的志业、那也是有一天爸爸生病了跟他说我不应该啊，我 接下来 就是看你要不要接，他才决定说好。那他也是看到他爸爸去帮人家办后事的那一种过程，就觉得说好，那我来。那所以就是有些访问呢，他还是会提到说，其实你可以事先想好。像他有讲一个，他就讲一个问题，就是直接问你说，你自己先想一想嘛。如果你今天真有告别式，你后事，照片要用哪一张？哦，你看你如果。 不相信爸妈或是你亲人的眼光， 你也不用 帮他挑一张， 你也不用不相信，你就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没有选好，你觉得你的亲人会帮你选哪一张？ 我妈会选她很喜欢，那就是我很讨厌的照片。 对对，然后我就看到这一段，我就想说，哇，我完全可以想象她会拿那一些让你不开心的照片。她就说，就是像类似这样的事情，然后她也有遇过很多，就是也许这是比较年纪大的长辈啦、还有三个子女、就三个子女纷纷信了不同的宗教、就是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爸妈到底要用哪一个方式办、结果就三个人就大打出手、真的就是吵翻天。所以像这种事情当然你也可以降低之后的纷争，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你最想要的方式、其实你是可以先做好准备的。 在星期天的那场活动呢，其实我们邀请到的律师他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有讲说，其实啊，就是身后事这件事情你要知道是与你无关的、就是其实你当然把遗嘱啊或者你的身后事你交代好，交代完是一回事，其他人要不要照你的意思办、又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 怎么讲啊，你还是可以先把自己的想法给厘清跟写好。 嗯 嗯，那如果人家愿意以死者为大，愿意尊重你的的意思的话，虽然可能你也不会有感觉，因为我们不知道死以后会什么感觉嘛，所以我们 没有人，没有人可以分享。 对，只有瓜吉之前办了自己的告别，他自己办过一场告别式这样子。好，所以在谈死这件事情，当然就是很多人会很避讳，会觉得干嘛触眉头啊？ 对， 嗯，但其实不是，真的就是你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带给你的人生一些正面积极的意义。 嗯， 像那天最后的讲座的最后是问大家说，那你有什么事情是你在你去世之前，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去做的？其中一位听众给的答案是，我想要抱抱我的爷爷，跟抱抱我的爸爸，跟抱抱我的妈妈。 然后当天他应该有答应说他回家就要抱。 对，然后所以你一听到以后，你就觉得这件事很简单啊，这件事你马上就可以做到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哦、我死前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说，你知道男生就是比较，我们男生没有在这样的啦，很害羞，男生没有什么在跟爸爸爷爷抱抱。 对啊，所以其实很快就是你一旦厘清了就是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事情以后，马上现在 right now 就可以去做。4:37的桃子晚报，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2.1 的飞碟电台。 attention. Get out my car. Get off my bed. Dear Mr. Sam,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No. Please get out my world. Get out my heart. Mr. Sam. Get me UFO. I should've stayed with you last night instead of going down to find trouble. That's just trouble. I think I run away sometime whenever I get too vulnerable. That's not your fault. So I wanna stay the whole night.I start running, yeah. And every time I push away, I really want to say that I'm sorry, but I say nothing. So I want to stay the whole night. 前几天呢，在坐计程车的时候，看到了计程车司机的名字就叫做张永成。但是因为我对《花样年华》实在是不太熟啊，我也没办法跟他说上几句。 他应该也不想要再聊了吧？搞不好、 真的吗？你觉得会有很多人就是看过《花样年华》说：“哎，你也叫张永成、啊？” 或是他现实生活，也许就很多人会一直问这个啊。 哎、你知道你跟广播女神同名吗？啊，她也叫吴一妹啊。 你不是喉咙很哑了吗？ 对， 少说点话吧你。 哎，做 少说点话。 义卖会真的是，哎，购物专家不好做哎、欸， 购物专家 不好做， 真的难。 他的喉咙伤害程度应该就仅次于打选战。好 吧，哎、可是选战是一时的，购物专家，如果你真的是购物专家，你是个长期的耶， 很可怕。

Kiss and Make Up 来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4:54。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帮桃子姐代班一个小时的桃子晚报就在这边要跟你说再见喽。最后送上 Kiss and Make Up 严正兰的《斑马线》，拜拜。 你到底都在哪个角落？该做什么？去填不知身体放的我，为什么我被现实推开正左右？看看我，剩下泡沫。风吹过，我傻傻让它推着走，忘记回头，也忘了选择的是什么。为什么你出现就能推动我？从今后不再让你掌控。